毁人不倦实在有些大意了，两个装备破烂的家伙他是一点也没放在心上，否则凭他的技术以及装备压制，即便是面对唐柔和包子两个人，也不至于一上来就被打得这么狼狈。元武棍是强制类抓取，不可能用瘦身操作来避免倒地，但毁人不倦操作够快，倒地的状态一出，他立刻接上了一个翻滚，转眼已经半蹲在地，看起来真像是直接用瘦身把倒地给避免了一样。毁人不倦已经收起所有的轻视，此时只恨自己的忍具用了个干净。忍者的忍具也是技能树立的，不过和忍法不同，忍法是结印操作后就可以立即使用，忍具却是需要先制作出忍具再来使用。忍具制作的数量也有上限，一般忍者身上都会做好常备，但毁人不倦这一路跑来，烟玉和撒灵两样是冷却一好就用，此时却是已经全都用光了，再用就得先做忍具，可一路逃亡的他哪有这个时间呢？此时看到居然有两个厉害的家伙拦路，毁人不倦很是懊悔，把道具用了个干净。这种形式显然是不可能留有空档做忍具。这不，这一个翻滚身子才半蹲，韩燕柔的战矛已经刺到。毁人不倦连忙身子一拧避过，结果就见好大一团东西晃到了身上。不是技能，不是道具，直接是一个人。包子入侵直接柔身扑了上来，直接把他按翻在地，对着面门一通乱锤。毁人不倦泪流满面呢，他虽然一向独来独往，但游戏经验还是很丰富的。包子入侵用的这是流氓的技能霸王连拳，就是把人按翻在地接着乱打，但技能是一个技能，每人操作出来却也会有异同。此时狠锤自己这家伙，在毁人不倦看来简直就是疯了般的，打得一点章法都没有，很没有技术含量啊。奈何自己就是被这样没技术含量的家伙给放翻在地了呢？不大会儿，霸王连拳技能结束，那就没了强制按倒目标的效果。毁人不倦连忙一个操作下去，角色嗖一下就破土钻入了地下。 咦？ 包子惊讶地叫了一声。 没见过吗？ 唐柔说着，韩烟柔一矛已经捅了过来。地心斩首术藏在地下时并不是完全无法发现的，流荡呼吸口的忍刀刀鞘就是一个破绽，只是这个太细微了，很容易利用地形来隐藏。但毁人不倦这是当着人的面直接就用了技能，谁还能不知道他藏在哪儿啊？韩烟柔一矛扎了下去，却也感觉到不对，地心斩首术没这么死板，哪里下哪里上是有一个小小活动范围的。毁人不倦技能熟，操作快，敢在人前施展当然是有点仰仗的。韩烟柔这一矛下去的时候，毁人不倦却是从他的背后掠了出来，忍刀是没有什么犀利寒芒的，无声无息的就给韩烟柔来了一下，跟着却没有后招，毁人不倦已经冲了出去。此时他就算有再大的信心也不敢和二人缠斗啊，后边更多的人可就要追进了，尤其那个君莫笑。毁人不倦一想就转视角回去飘了一眼，结果就见一块砖斜着风声就来了，连忙偏了下头把砖让过，结果身下扑一声，却又被韩烟柔的战矛给扎中了。这两个家伙反应好快啊，毁人不倦惊叹。他地心斩首术可是给了韩烟柔一下，这任何攻击命中角色多少都会有些效果的，借着这一刀，毁人不倦想着韩烟柔总会稍慢上那么半拍，然后韩烟柔到底慢了多少他也不清楚了，反正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人家捅过来的战矛已经追上他了。 移动速度再快，毕竟还是比不上人家这一身手。战矛攻击距离的优势，这一下算是占到大便宜了。韩嫣柔反手刺出的是一记龙牙，攻击力不怎么样，却有个技能附加的强制僵直效果，就这么短暂的一瞬，已经足够韩嫣柔和包子入侵，将毁人不倦重新纳入他们的掌控了。无奈的毁人不倦再度和二人缠斗在了一起，试图找机会摆脱，来来去去几个回合也没找到空档，正急得焦头烂额，就听到有人说了一句： 你小子现在拾荒拾得很大气吗？ 毁人不倦听声音已经知道是谁了，但此时哪里顾得上去看呢？他凭借比包子和唐柔都要丰富的实战经验，终于是抢到了一个可以利用的空档。此时操作都已经下去了，哪会为了转视角看一眼君莫笑而放弃？毁人不倦的双手开始眼花缭乱的飞快结印，显然是一个结印繁复的大招，否则也没必要专门抽到有空档的时候。人法影舞，多个影分身瞬间已经散落在了韩嫣柔和包子入侵两人的身遭。说实话，这大招唐柔和包子领教的还都不多，大招发动需要的时间多，连毁人不倦这样的操作都需要抢出空档才有机会施展成功，普通玩家呢需要的时间就更长了。而唐柔和包子面对普通玩家又是压倒性的强势，这样的大招真的很少有人能有机会在和他们对敌的时候施展出来，所以对这技能这两人都是知道，但却没有太多应对的经验。此时又是毁人不倦这样的高手，数个影分身一起跳来攻去的，两人顿时真有点没章法了。虽然攻来的影分身没给两人造成太大的困扰，但两人却也没法把所有影分身一起掌握住。剑客的剑影部有真身残影一说，影分身却是没有，此时还想抓住毁人不倦，非得把所有的影分身都控制或者击杀掉不可。但毁人不倦使出这技能，当然也不是为了继续战斗下去，只是为了借机找到脱身的角度。数个影分身其实只是随便往韩嫣柔和包子入侵的身上招呼了一下，然后就齐朝殿堂外冲去。唐柔和包子尽了最大的努力，却也只能一人缠下一个，可是这两个在被二人缠上的一瞬间，显然就不会再成为毁人不倦真身的选择了。其他影分身他只是操作向外逃走，影武的控制也是有一定范围，所以冲出的多个影分身也不能各奔东西，如此控制起来就比较简单。毁人不倦倒是挺有时间操纵两个影分身来限制住韩嫣柔和包子入侵，这时的毁人不倦才算是看了眼其他情况。君莫笑果然在说话界已经到了跟前，还有一展天下的大部队，甚至有些人比他还要快些，但无论如何还没有人比韩嫣柔和包子入侵更接近他。限制住了这两人，毁人不倦已经觉得脱身难度不大，需要多多在意的还是那个君莫笑，这家伙不会又出什么幺蛾子吧？眼下这个影分身要不要上去骚扰他一下呢？毁人不倦还正在思考这个问题，突然这个影分身的身子就是一偏，而眼前的对手韩嫣柔明明没有什么攻击击中他，才就这么一愣神，影分身脚下未动，人却已经被急速揪走。不好！毁人不倦猛然明白是怎么回事，连忙揪着视角就想操作，结果就见已经跑出暗黑殿堂的数个影分身突然全都像是烟雾一样消散掉了， 而他此时却已经被一个气功师捏在了手中。气功师技能捉云手，毁人不倦当然不会不知道这个技能，只是此时他没想到对方会用这样的手段把他的影武给破掉了。影分身只剩下两个，一个被这气功师捉进了人堆，而另一个转眼就已经被包子入侵给击杀了。默认的人堆中的影分身被系统强制恢复成了毁人不倦正常状态。 呵呵，光盯着我做什么呀？太无视我们这么多人了吧。 君莫笑的声音又是乐呵呵的飘来了。毁人不倦郁闷呢、啊、确实他太在意君莫笑了，他的眼中只有这样的顶尖高手。虽然门口两个破烂装备的家伙让他意外，但是他始终没有把一转天下的其他玩家看在眼里。而现在一个捉云手把他抓回来的，却偏偏就是一展天下里极其普通的一个。他能立下这功劳，不过就因为他是个气功师，有捉云手这个技能罢了。毁人不倦甚至都敢断言，他能用捉云手把自己这个影分身撕回来，绝不是他自己有意识的判断，这或者只是一个误打误撞，或者…… 干得不错。 毁人不倦听到了这样一声，君莫笑走到了这边，冲着那个气功师来了一句。果然毁人不倦知道自己到底还是栽在了这家伙手上。影武这个技能多个影分身当中确实没有哪个是理论上的真身，但是由于多个影分身必须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为了满足这个条件，总得有一个标杆来圈定范围，而这个标杆就是操作者所使用视角的那个影分身。这个影分身即便被击杀，也只是让影分身的数量少一个，即便没有玩家操作选择，系统也会自动给玩家丢到某一个影分身上去继续给予视角，而这个影分身又将成为一个新的标杆。这个标杆影分身被称之为影武之心，它不是真身，可以玩家自由地主动选择切换。而刚刚叶修所做的就是判断出了毁人不倦当时是把和韩嫣柔战斗的那个影分身当成了影武之心，于是他暗中指使了一个气功师，冷不丁的一个捉云手把他给揪了过去。毁人不倦意识到想操作时已经迟了，冲出暗黑殿堂的那数个影分身立时因为离开了影武之心太远距离当场消失。